们的亲兄弟，长征不怕路途无恙。

Oh. 漫天遍野，你用白玉般的身躯装扮银光闪闪的世界，你把生命揉进土地呀，滋润这繁青的麦苗，迎春的花故乡，大海呀，故乡。